期待你的出现。

深呼吸，就是那种气息，叫人逃不开，回不去。心中

见美好的画面，是我爱死了昨天，看你虚伪的表演。 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，我可以讨好，我可以再走掉，我只是不想乱说，不想跟你计较，我又不能说你不对，我又不能学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喝不醉，我又不是真的不对，我又不是没有机会，我累，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，我的心你要不要，我不想跟你吵，如果你都 较，我心情没有错乱，背不起那天条，我陪你烦恼，我陪你撒娇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，我也不能说你不对，我也不能学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，我又不是真的不对，我又不是没有机会，我很累，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？哪里找我的心？你要不要？我不想跟你吵。如果你懂多好，我的爱哪里找？我的话重不重要？我和你一面倒，我有太多问号。 Do.